英国对中国发布新的旅游建议，提示在中国的国民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的风险。英国外交部在网站的最新建议提到，中国当局在某些情况下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留外国人，又说包括英国国民在内都有被任意拘留的风险。路透社报道，先后有加拿大人、澳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被中国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名拘留之后，英国更新有关的旅游建议。英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说，更新旅游建议清楚地反映最近发生的事。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早骤雨逐渐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则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11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2.35跌1.2，腾讯控股529.5冇起跌，阿里巴巴267.4跌8毫，恒大汽车25.05跌3.25，中国平安82.75升1.1，比亚迪股份97.3升10.9，美团点评243.6跌1蚊，中芯国际19.54升3.8，友邦保险81.8升1.3，京东集团301.8升8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92，瑞士法郎8.551，澳元5.673，加元5.889，新西兰元5.216，欧元9.2118。每百日元对港元7.3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8,15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4美元，卖出1,96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特别消息先啦。新界咧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祖和坑嗰段咧，因为水浸嘅关系啊，来往方向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西贡大网仔路近住祖和坑段，因为水浸嘅关系，来往方向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九龙区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喺天马苑对开嘅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系回复正常。咁啊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唔该阿 Kitty 吓，就系虎山道去彩虹方向，近住虎山村对开有意外啊，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虎山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富山村对开富山村啊，咁啊嗰段嘅虎山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㗎，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立明道，西行塞道去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近观塘游泳池。港岛路面方面咧，皇后大道中中环皇后大道中西行近鸭巴甸街一路去到雪厂阶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

做咗178,300个嘅检测嘅个案嘅。咁究竟有几多确诊个案呢？咁就揾到32个阳性嘅个案。咁而另外呢亦都有一啲係原本係卫生署当局呢係追踪緊嘅5个个案。同埋呢就有几个嘅一啲密切接触者。咁所以呢就係检测里面揾到嘅就32宗阳性啦。咁而再加上呢就係呢啲嘅个案呢就总共有42宗个案呢就係喺透过呢个嘅普及检测嘅计划呢去到揾到㗎。咁政府呢亦都喺今日嘅记者会嗰度呢就係第一次呢去到提出呢个嘅所需嘅费用啊。咁就讲到话呢个费用呢係需要大概係5亿3千万㗎。咁而当中涉及咩嘅费用呢？一啲嘅医护啦、检测人员、支援人员嘅费用啦、保安啦、物流啦、租用场地啦、防护物资啦等等呢啲嘅费用㗎。咁而当中呢五亿几之中呢有70%呢係属于医护同埋检测人员嘅酬金嚟噶，咁而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亦都去同大家计一条数啦，就系如果去计翻，即系头先讲话178,000个嘅呢个检测嘅数字咧，咁普及检测人均开支咧就大概系300蚊嘅。咁唔知大家又觉得呢个数字又系咪用得其所呢？咁但系政府咧就认为咧，今次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系达到咗政策嘅目的嘅。政府咧亦都系头先系宣布咗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啊，讲到话由星期五开始咧，就会将餐厅嘅堂食咧延长至午夜啦，同埋开放翻酒吧啊、卡拉 OK 啊、泳池等等呢啲嘅处所，又宣布咧又话会系动用呢个嘅240亿嚟做呢个嘅防疫抗疫基金。呢240亿咧当中就会有100亿咧用嚟买疫苗，同埋咧45亿咧系我嚟资助唔同嘅行业噶。另一个嘅天气消息啦，咁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喺5:15系取消嘅，各位留意啦。咁好啦，讲咗咁多之后咧，咁今日咧都开放我哋嘅热线1872311，俾大家打电话上嚟讲下，大家对于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啊总结一下啦，大家觉得系咪成功咧？钱系咪用得其所咧？又点样睇我哋而家揾得出嚟嘅确诊个案嘅情况咧？而另外啦，就住一啲嘅社交距离嘅放宽，又或者系抗疫基金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咧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15日朝早10点，消委会测试10款随身负离子空气净化机，发现即使在细小密封空间使用，除菌或者去除空气污染物的功效有限。总干事黄凤娴： 大家不要当它是个护身符，亦都不要想着挂住这个负离子机是可以令到你安枕无忧。个原因是根本它厂商讲的环境和你实际使用的环境呢，实在是个差距实在太大了。 下午2点，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3点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社区检测涉及开支预计为5亿3千万元，当中3亿7千万属于医护和支援人员的酬金。 我们并没有设定一个目标的人数，但是我们在计划完成了之后，累计有178万名的市民来去接受采样。咁呢個咧係達到我哋嘅政策目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普及計劃咧成功揾出喺社區入邊嘅隱形患者，截至到今日咧已經係識別咗42宗確診嘅個案。普及計劃嘅經驗同埋數字咧，亦都係令我哋得以仔細咁樣係計劃下一步嘅工作，特別咧係喺檢測工作同埋社交距離措施方面係去截斷呢傳播鏈。 政府亦宣布酒吧、卡拉 OK、主题公园今个星期五起可以重开，食肆可以营业至午夜。政府公布动用240亿推出第三轮防疫基金，包括预留近100亿购买新冠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计及两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以及财政预算案嘅措施，再加埋今次呢一轮咧，财政嗰方面个影响是大概超過3000亿元，估計2020-21年度，我哋嘅綜合赤字咧會超過3000亿元。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咧就會為大家去一齊討論一下呢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要嚟一個總結啦。究竟大家覺得呢個計劃係咪成功咧？又或者覺得係咪呢個物有所值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請嚟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郭家麒。郭家麒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 你好啊。嗱，咁咧就政府今日就去到总结翻呢个嘅普及检测啦。你自己又觉得呢个嘅检测计划系成唔成功咧？ 如果用嗰个参加嘅人数，用个全民嚟讲咧，就更差人意咧。因为佢个目标原本系定5-600万啦，咁而家系178万。咁但系即系。同呢個檢測冇關咧，就係、是、可行咧，佢揾出嚟嗰個數字咧係唔高嘅。咁其實去評估一個呢啲嘅普測計劃係咪成功咧，其實全世界都會用好多唔同嘅尺度，一個就係話佢嗰個作用啦，同埋第二就係佢嗰個成本效益嘅。因為舉個例，即係今次我哋就係冇計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測試嗰啲費用由中央去俾咧，咁本身香港比就都成係6亿几嘅。 5亿几啦。 5亿3000万每次。咁就咁係咪一个小嘅数目呢？都如果你计埋嗰个我估计如果加埋大概300蚊一个呢，即係佢我即係之前呢一啲测试公司同政府停承包嗰个大概嘅费用，佢即係冇人知係咪嗰个啦，即係大概係嗰度係另外有几亿啦，咁即係超過10亿啦，咁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會做呢一啲嘅測試嘅。但如果我哋參考世衛同埋呢啲地方最後嘅總結嘅經驗咧，其實佢哋永遠得出一個經驗咧，就係、是、最值得去做咧，就係、是、持續地向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去做嘅。我好舉一個例子，就係、是、咩叫持續有高風險？譬如香港為例咧，入口嘅所有嘅旅客，無論佢係工作啊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要入境嗰啲，咁喺譬如卢森堡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會強制去驗嘅。咁香港就有個擴大嘅豁免檢疫計劃啦。呢個亦都係點解第三波最初嘅時候出事嘅原因。咁第二個就係話一啲最高危嘅組別嘅一啲人，譬如話安老院入面嘅老人家或者照顧者，醫院入面嘅內科病房，又或者醫院入面嘅病人啦，即係而家醫管局上都做。一啲弱势或者系肢体伤残人士嘅照顾者同埋本身嗰啲住客啊等等，咁譬如香港做啲唔做啲嘅，譬如安老院舍入边嘅老人家就冇做嘅，我举个例，咁政府亦都做咗某啲嘅行业，譬如嗰啲饮食业啊、的士司机啊咁样，但系就喺的士司机或者喺饮食业咧揾到嗰个阳性嘅数据都唔多噶啦。咁就當時都已經估計到呢一個普及檢測計劃未必好能夠幫到香港去揾到好多嘅一啲嘅檢測人士。咁今次政府呢，如果佢睇個數字，陳肇始佢講個數字42个入面，如果真真正正冇病徵得13个嘅。咁其實嗰20几位29位呢，其實就唔應該喺個檢測計劃即係入面嘅，因為嗰啲其實就係唔適合去嗰啲普檢測中心。咁用咁多嘅178万去揾13个冇病徵嘅個案，因為佢目標係冇病徵嘅，病徵唔係個目標，不過即係咁巧佢有啲嘢有病徵嘅嚟咗，咁佢冇法子唔做。咁其實係個測試本身，如果你用去希望揾出嚟咧，佢就揾到嘅，但係嗰個源頭就唔係因為個檢測嗰個結果係好大嘅作用咯，因為點解咧？譬如呢13个咧，如果咁仲有300几万人冇做啦，我舉個例啦，咁即係話即係目標500万啦，即係或者仲有600万500几600万冇做呢，咁個社區其實永遠都有冇病徵嘅傳播鏈嘅，直至個關口做到好好，咁亦都唔係靠呢個檢測，而係話你有冇病徵你都要做，譬如戴口罩啊、洗手啊、社交距離，令到香港是冇嗰個新冠肺炎，但係最重要係個關口。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全世界做嘅都係個關口去做。 O K， 阿郭家麒嗱，其實今日政府咧喺記者會都有講到咧，其實今次做完呢個普及檢測之後咧，可以得出一個香港嘅檢測率。 咁就讲话咧，而家香港每100万人咧就有呢个43万人咧系有做过检测噶啦。咁呢个检测率咧，其实就比邻近嘅地区啦，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啊都要高啊。咁而下一步嘅工作咧，亦都可以凭住呢个嘅社区检测嘅检测率咧，去到咧系检视翻我哋嘅社交距离嘅措施。你觉得其实呢个嘅检测计划做完之后，有冇帮助到香港去评估而家嘅疫情，同埋同人讲话我哋嘅检测率有几多咧？ 嗰、那個檢測率就唔係好，我就唔係好信嘅，因為佢嗰個47万隻計劃由2、3月一路醫管局、政府啊，再加埋嗰啲行業性嘅計劃，加埋埋就先至去到320万個，即係佢講嘅所謂40%多啦。咁但係所有呢啲檢測呢個有效期咧係好短嘅。如果你聽，就算衛生署嘅顧問張竹君醫生佢都講，佢話佢冇有效期，因為點解呢？其實道理好簡單嘅，譬如我哋朝早喺屋企附近驗咗，但係我哋下晝翻咗工出咗去社交咧，其實去到今日嘅下，即係當日嘅下晝或者第二日咧，其實已經冇意思啦，因為你可能已經喺離開咗個檢測中心，你會有機會遇見其他嘅人。呢個第一，第二用呢個方法咧去決定香港係咪可以放寬咧，其實就唔好唔記得呢啲所謂嘅測試嘅有效期好短嘅，即係你只可話俾人聽啊，未來呢幾日我哋安全嘅。但係任何嘅改變，舉個例，如果有一啲重大嘅關口嘅改變或者擴大免疫計劃咧，其實分分鐘會打回原形嘅。即係唔好以為話，因為我做咗一次、影咗一次相，咁跟住以後咧，哇！我哋即係永永遠遠或者我哋一年半載都好安樂啊，冇呢樣嘢嘅。唯一一個地方可以咁做咧，我舉個例。盧森堡咧嘗試咁做，佢係點咧？佢不斷去驗嘅，即係佢唔係驗一次嘅。佢係因為佢好多人咧，盧森堡一個好細嘅地方，啲人成日要過關去工作嘅。佢所有啲出出入入嗰啲都同佢做一次。咁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第一承唔承受到咁大嗰個負擔咧？財政上啊、人力物力咧都好誠意喎。即係所有人都，如果佢開到個關口即係好大嘅話，我哋而家又坐飛機啊，又去。去旅行啊，諸如此類咁樣，咁然後咧就你如果因為而家嘅計劃而話啊，將來我哋可以放曬啦，唔做咧，其實唔得嘅，即係科學上、醫學上冇呢樣嘢嘅。 OK， 你只可以講係呢幾日嘅，幾日之後係點咧？咁你幾日之後再做咯咁。咁但係你冇理由每幾日做一次噶嘛，冇理由每個禮拜做一次噶嘛，我係冇咁嘅能力嘅。咁所以最重要咧，呢個參考作用，但係最重要你要守好個關，令到唔會有再新型嘅爆發。Okay. 否則嘅話咧。你做幾多次或者你驗700万人，你的有效期是很短的，你可能下個星期你一放了個關已經不適用。 OK， 咁頭先啊，陳肇始局長都講到話咧，嚟緊啊，即係呢個普及社區檢測嘅完咗之後咧，嚟緊都會有繼續唔同嘅檢測嘅策略嘅，包括咧醫管局咧就會喺佢哋嘅核下嘅唔同區嘅普通科門診嗰度，就擴大佢哋可以派發深喉樣本包嘅門診嘅數字啊嚇，咁我分階段咧就由而家嘅22间就將會去到9月底咧就係分階段擴展到40间啦，俾大家可以即係行過都可以去到。做檢測啦，咁而咧特定群組咧都會再去到做啦，包括一啲譬如的士司機啊、院舍員工啊，都會咧係重複去做檢測嘅。同埋如果有啲咩嘅區域啊係有爆發嘅個案咧，都會做一個嗰一區嘅檢測。咁你覺得其實呢個嘅嚟緊嘅檢測策略係咪正確咧？ 正確嘅。如果佢係定時去做翻，特別係啲安老院舍啊，或者飲食業或者。即係做運輸行業嗰、那個，就是、正正嗰啲叫做風險為本嗰個做法係啱，呢個第一。第二咧，有症狀嗰啲咧係要俾最高嘅一個優先次序嘅，即係任何人如果佢有症狀嘅話，佢係需要咧係盡快咧係去即係獲得一個測試去做。但係係咪去到即係舉例普及到係人行到去，我中意攞個標本亭都去做咧？咁如果從個科學咧就冇咁嘅需要嘅。如果佢話有一個區域去爆發，譬如早排黃大仙啊、秀茂坪啊，或者即係舉個例屯門啊，即係有一個爆發嘅話，喺各區去做就值得。否則嘅話咧，如果你話我中意就去做一個深喉嘅測試嘅樣本咧，就第一大家唔好唔記得，佢會可能俾大家一個錯誤嘅安全感，其實係唔準嘅。即係如果你通街行，你今朝做完，第二朝已經冇用噶啦。呢個第一。第二嗰個成本其實都唔係少錢嘅，如果深喉而家平極都可能，我估計而家都700到800蚊一個測試，或者去到成千蚊。咁你係咪話 咁樣不斷去做又有用呢？咁我又唔係好覺得係值得。但係如果係一個對應個特別群組嘅，就值得去做。 OK， 好啊，唔該曬郭家麒，多謝你啊。 多謝你， 郭家麒咧就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咁啊，電話旁邊就有聽眾譚先生喺度啦。譚生你好。 係你好啊，就我先講啦。即係呢個疫情裏邊咧，公務員咧係比較穩定嘅一群嚟嘅。咁但係咧喺呢一個檢測裏邊咧，政府係用咗 系，请讲。 政府系用咗咧，好多钱啊，去请一啲公务员同埋退休公务员做呢个检测嘅一啲 admin 嘅工作。 4000多位。 佢哋系会用到，而家系需要360蚊一至到900蚊一个钟，系时薪啊，去请呢一批人。我有啲退休嘅同事咧，喺呢两个礼拜咧，佢可以赚取接近100000蚊嘅。咁点解唔系即系将呢啲钱去帮助而家啲？失業啊，或者是面臨困境的一些香港人呢，即我覺得就因為應該雪中送炭，即是我覺得他這樣做很離譜。 但是始終要有人做行政工作的， 因為那些行政工作其實不是一些專業工作，即是不同護士去檢測的，那些行政工作只是可能去做一些 post 啊，探熱啊，探熱啊，其實一般市民可能而家一啲失業嘅市民都做得到嘅，但係你用咁高嘅時薪請翻啲公務員做一啲咁嘅工作， okay. 即係一邊就賺，即係好開心啊！但係一邊其實工都冇得翻。 明 白。咁最後我想講，即係香港政府一定要救翻呢12个香港嘅年輕人翻嚟。 OK， 好啊，譚先生都聽到你嘅意見啦。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5点1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星期五起会进一步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酒吧、派对房间、卡拉 OK、泳池同主题公园等可以重开，晚市堂食时间会延长至午夜。呢一啲措施为期7日，去到今个月24号。至于4人限聚令同喺公众地方需要戴口罩嘅规定，继续维持。陈肇始话，健身室同体育处所内戴口罩同小组限制亦都会放宽，但有关场所仍然要严格执行各项预防感染措施。他又话，相信新型冠状病毒在未有有效疫苗之前不会消失，预测冬季会有第四波疫情，所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无法将防疫措施放宽到六月时候的程度。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将延长综援计划的援助失业人士特别计划6个月，到出年5月31号，并为23个直接受防疫措施影响同受疫情重创的行业提供资助，包括旅游、饮食和美容院等，涉及大约45亿元。今个月25号会向财委会申请拨款。张建宗又说，政府打算提供一笔过款项资助街市摊档进行非接触式付款，不用现金而改用电子付款的模式，作为防疫抗疫新常态。另外，当局预计采购预防疫苗需要接近100亿元。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是7月5号以来首次单日无新增本地个案。至今累计确诊个案4975宗。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的患者是2男2女，年龄介乎32至43岁，他们分别是由日本、菲律宾、卢旺达和印度抵港。新增个案是截至寻日的数字，不包括今日凌晨之后如果有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呈现阳性的个案。美国国务院更新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旅游警示，香港被调高一级，由建议提高警惕调高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内地就获调低一级，同样列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下调对华旅游警示的时候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美方在制定旅游警告的时候，美方在制定旅行警告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事实，不应该进行无端的政治操弄。 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全国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截至昨日，中国境内已经连续30日没有本土新增确诊病例。中国一贯依法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又说在华的外国人亦都有义务遵守中国的法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早雨势逐渐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因为有突发事故啦，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的慢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啦，就是因为有突发事故，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手啦，请小心留意。另外在虎山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富山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是比较挤塞的。另外较早时西贡大网仔路的水浸已经处理好了，近住祖和坑段的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而家东隧的港岛入口狮隧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将军澳隧道就比较繁忙啲啦。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挤塞，龙尾在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就比较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一提大家，在湾仔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的缘故是延长封路安排的，禁止由分域码头街左转入贝尔道，多谢朋友经过请留意延长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林超荣。 大家好，要开心好简单，能够帮人完成梦想，例如你介绍个年轻人入到行，写到剧本，仲出埋粮拍埋电影得埋奖，哇，嗰份喜悦啊，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的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继续跟大家总结一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一些成效。刚才都讲了，其实14日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总共做了超过178万个的检测的个案，发现到32个阳性的个案。而就是所费用方面，其实今次因为这个计划是得到中央的支持，所以气膜实验室的费用和检测的费用都是由中央那边去承担。 噶。咁至于特区政府咧，就系会负责翻医护啦、行政人员啦、保安啦、物流啦、即系场地啦、防护物资等等呢啲嘅费用。咁刚才嘅记者会都讲到话，整个嘅检测计划，特区政府嘅开支大约系5亿3千万嘅。咁至于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就讲到话，有几个嘅成果噶，咁包括咧就系揾到呢32个阳性个案啦，咁系有效揾出一啲嘅隐形患者，去到切断呢啲嘅传播链。另外咧，亦都得出一啲香港疫情嘅数字啦，就譬如话系隐形患者嘅感染率大概系0.002%，即系咧每10万个人咧就有2个感染。咁有咗呢啲疫情嘅数据咧，就可以计划下一步嘅工作啦，包括系检测嘅计划啦，同埋系社交距离措施啊。咁所以啊，有啲嘅咁样嘅效果啦，咁大家又同唔同意呢？又覺得呢啲嘅檢測計劃係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呢？或者嗰啲錢係使唔使得值唔值得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呢就有聽眾何先生喺度啊。何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請講。 我第一次打電話嚟嘅啫。 係、哦、歡迎。 啱啱聽到呢，咁其實呢我係有份做嗰個測試中心嘅採樣嗰啲咁嘅工作。 哦，你本身係醫護嚟嘅。 系啦，啲咩都好啦。咁、okay, 总之我有喺啲 centre 嗰度做，我就觉得其实嗰个准确性就好质疑嘅，因为佢 train 咗好多人出嚟咧，就觉得佢哋系采样员。咁呢个采样员咧做嘅嘢咧喺个鼻腔嗰度咧去采样啦，同埋喺咽喉个采样。其实咧喺嗰个设备上面咧，同埋嗰个准程度咧，我谂佢都好难拿捏噶。因为咧喺喉咙嗰个咽喉采样咧，喺一个 proton saw 即系喺个扁桃腺之后嘅。咁其实一般人咧嚟到都紧张，擘大口咧通常都系睇唔到。况且咧佢冇嘢照嘅，如果你攞住啲电筒去照咧，咁嗰条脷向后顶嘅时候咧，佢就攞唔到舌压，根本就喺个口度撩下就算噶啦。如果攞住个舌压去揿咧，又好容易咧令到佢哋嘅 gag reflex 嗰、那个呕吐嘅反射咧，咁啊会整到污糟邋遢啦，咁所以佢哋咧都唔系好建议啲人揾舌压做，除非你好准确。咁你揿嘅时候，你又冇灯，即系你揿佢落嚟嘅时候，你就冇灯睇，因为你得一只手啫。咁你就另外一只手攞住个食指入去撩。咁呢个咧，我谂对于好多就咁受训练嘅人咧，就其实系好难攞得到。仲有嗰啲训练话撩几下咁，其实如果喺个咽喉嗰度撩几下咧，冇乜边个系唔会呕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喺个口度撩一撩嘅啫。啊，主鼻哥嗰个都系啦。咁有啲教就要转几个圈啊，两边攞啊咁样。咁喺嗰个即系喺个鼻中隔对上嗰度咧，咁、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易攞咗啦，或者嗨到咗我嘅皮肤先入到去。即系以我的观察，咁但系因为佢其实会有一个医护人员啦。是睇住啲采样员一齐做，咁但係呢佢个头都遮住咗个即係个采样员个头都遮住咗后面监察佢嘅人、 okay. 根本就睇唔到。咁同埋就好多即係市民嚟嘅时候呢，其实佢哋係点讲啊，或者係收到一啲资讯佢哋好驚啊，即係基本上有啲人睇咗，哎呀会唔会点点点点。咁当然啦，好多人都安慰佢去做。咁所以呢个准程度呢其实係好质疑嘅。 Okay. 何生我又问多你一条问题啊。咁其实即係譬如你有做采样嘅工作啦，咁你见到嚟嘅市民係啲咩人呢？又或者嚟嘅市民之中你有咩嘅观察呢？ 嚟嘅市民呢其实呢就唔一啲劳动人口都有，不过相对少，通常呢啲阿公阿婆啦，通常是一些怎么说呢，即是不是说真正是工作的人咯。因为他的采样的时间其实是晚上8点，如果真的是劳动工作的人呢，很难呢即是八点前冲到来你那里做。OK， 另外呢就是很多是大机构的啦，例如是巴士公司啦，一些酒楼那些啦，因为他们背后就是说你们一定做了先回到工。还有一些保安。咁基本上即係後生嘅呢，即係以我觀察啦，即係喺勞動人口中間嗰啲人呢相對少嘅。咁都有 office 啲人嚟，不過相對都係少嘅。 OK， 咁即係話咁即係話即係除咗你頭先質疑到個準確性之外，你對成個檢測計劃有冇咩嘅評價？ 我就覺得呢就呢個評價就係政府推咗出嚟就冇得唔做㗎啦。所以佢做到咁上下，佢都要停啦。因為其實再做落去其實冇乜意志。當然佢會 sell 翻自己啊，我用咗咁多錢，揾到咁多人出嚟， 咁其實喺我哋，即喺我自己啦，唔好講我，喺我去睇呢樣嘢，十幾萬人先得個幾個，咁係基本上個準確程度啦，做出嚟嘅結果啦，同個效益係點咧？咁其實就係好多餘。咁、但係佢今次出啲人工咧，係真係 extremely high 嘅，即係個個人都好想去做，所以佢先 recruit 到有咁多千人去做，我估啦嚇。咁、另外頭先我聽到一個聽眾講，佢話嗰啲公務員去做係啊，因為我都有同佢傾偈嘅。咁佢哋都真係好高人工，咁喺度其實係喺度坐足一日啊，咁同埋佢哋半個鐘頭換一次，咁樣就一班人咁樣啊，叫你去邊度坐啊，點點點點啊，咁好簡單。咁、另外仲有一個電腦度，即係幫佢入咗啲資料，俾啲嘢佢，然後去做個測試。咁相對嚟講，呢、這個係個人工真係好高，我哋都係咁，所以呢個就係覺得係咁樣啦。 好，同何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 唔該曬，好， 我哋電話1872311，無論你係參與咗呢個嘅檢測計劃又好，對呢個檢測計劃嚟到完結啦，有啲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陳先生喺度啊，嚇，陳生你好， 係你好，陸宇光， 你好，請講。 即係世上冇任何一樣嘢嘅價值係高過生命。我好簡單，如果檢測到出嚟嗰個人係你自己或者你屋企人，甚至乎你嗰棟大廈入面其中一個住客，呢一什麼受牽連嘅人都會話值得去驗，可以檢到佢出嚟，係咪可以斷一斷先咁樣嘛？相反，如果我喺第二個區，哦，你呢棟有啫，與我無關，就一定覺得好貴，好貴，好貴，係咪？呢、這個呢人不嬲都係自私嘅。但唔好忘記，呢十二個人而家料到出嚟嘅，咁可能會引申到十二條傳播鏈㗎喇喎，係咪先？咪囉，咁呢啲又點樣計數呢？點解個個都係咁樣講，用咩五億元去揾佢哋？如果你親同感受嘅話，我曾經我棟大廈發生過一個確診，全棟大廈嘅居民嗰、那個誠惶誠恐嗰個表情，你哋係唔知噶， 咁、但 係真係好驚噶。 但陳生，即係睇翻而家嗰個178萬個檢測量咧，咁都係正，都係屬於香港人口裏面即係兩成多啲啫。咁變咗，就算你話呢178萬人做過檢測，可以切斷裏面嘅傳播鏈，可能仲有即係好多市民係未做檢測，有隱形傳播鏈喺度噶噃。 嗱，你問得好啊，呢樣嘢講得真係好。而家政府就開咗個檔出嚟，就想你哋去。你哋自己唔去，你都盡唔到你自己嘅公民責任。我唔知我嗱，我唔理你，你憎政府又好，尤其啲年青人，我去檢測嘅時候，我未見過啲二十歲以下嘅。如果你哋咁樣做，調翻轉啦。如果我話第日你個傳播鏈係啲21、22歲嘅人，我會唔會由傳媒去到議員，乜嘢派嘅議員都會炮轟呢班人，皆因你哋唔做咧？唔得噶嘛，香港就有個核心價值就係自由啊嘛。咁佢唔去唔關政府事喎。至於你話有冇係咪有冇成本效益？而家我當開咗啦，我錢使咗啦，唔係唔做啊嘛！大家如果你仲記得，陸生你仲記得，初初嗰陣時爆發嘅時候，不停日日係咁鬧喺個電台，話政府乜嘢都冇做，乜嘢都慢過人。好啦，而家做咗又嘈，究竟係咪要香港係一路落去係咁呢？ Okay. 我知道冇問題， okay. 我知道係嘅。如果真係我哋做完之後，而家又有傳播鏈，係呢樣冇得撳。冇辦法㗎喎，因為而家700多萬人喺度，仲有500多萬乜嘢都未做嘅，咁係冇辦法，但係自己做咗心安理得。 啊、OK， 好啊，陳生，多謝曬你嘅意見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呢就问萧叔叔，当我听到一啲事之后，有啲迟疑啊。如果我哋广东话，我哋会点讲到？咁样啊？如果系咁样咧，我就嘟嘟嘟嘟嘟咁样。咁我哋英文通常点样讲咧？英文咧，我哋就好简单嘅啫。我哋通常就well, in that case, 嘟嘟嘟嘟嘟咁样。Okay, 大家讀一次。Well, in that case, I probably wouldn't be going. 大概意思就係咧，如果係咁樣啊，咁我就未必去啦，咁樣。 大家嚟多次咯。Well, in that case, 即系，既然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跟住咧就 I probably wouldn't be going or I probably wouldn't do it 咁样。Okay, well, in that case, okay， 或者我唔使一定 in that case 啊，可以迟疑啲就咁讲。Well, 咁都得。Okay， 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繼續同大家討論咧，係呢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完結咗啦。咁大家有啲咩嘅總結嘅評價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專家啦，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喺度。梁子超你好， 啊你好，主持你好， 係你又點樣評價呢個嘅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 嗱，我諗咁啦，如果你係講嗰個對嗰個疫情同防控嘅評估。咁佢今次嗰、那個啊，譬如話有170多萬人參與咧，嗰、那個樣本咧其實都係相當大嘅，同佢能夠真係話採到樣啊，同神商做到嗰、那個可能都係200萬到嘅，都好接近啦。咁我諗嗰個代表性就大家都唔需要懷疑嘅。喺統計學上咧，咁大嘅樣本都冇乜人會話佢冇代表性嘅。啊，咁而譬如話你講緊嗰個對嗰、那個，譬如話我哋整體嘅啊一啲嘅。啊，譬如揾到個個案，點解譬如話係啊個數目會咁少呢？咁其實大家有一樣嘢係要知道，就係話咩呢？通常呢啲咁大型嘅檢測計劃呢，你去嗰個籌備時間呢，可能你都要4至6個禮拜。咁你推行嗰陣時候呢，可能你2個禮拜到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你係喺譬如話你過幾兩個月之前，你睇到個情況呢，其實係嗰陣時咧，可能都係反映緊你2個禮拜之前嗰個疫情嗰個傳播情況。即係話我哋其實係喺嗰個籌備嗰陣時候咧，政府籌備嗰陣時候咧，可能係疫情嗰陣時係高峰期啦。咁嗰啲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希望話用呢個計劃做一個輔助角色，即係話我哋幫手。咁但係隨住疫情去到而家推行嗰時舒緩咧，揾到個案少咧。咁呢個都係預期嘅，咁就啊，咁變咗呢個都係冇辦法嘅，因為你當時入面係未必有人能夠確保到，即係個疫情會向邊個方向走啦。咁變咗，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同埋呢個始終係一個輔助角色咧，我諗喺呢方面大家就唔能夠要求太高。不另一方面就係話呢一個仲有一個，譬如大家可能會忽略咗嗰個嘅角色咧，就係話。佢對我哋本身嗰、那個，譬如個市民又好啦，或者對嗰個整體嘅防控嗰個工作咧，都係一個比較上一個演練同經驗。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就喺個疫情爆發初期嗰陣時候咧，其實大部分人咧，其實覺得嗰個檢測咧係好困難，同埋根本上咧，你係唔容易做到嘅。而好多譬如話有病徵嘅人咧，一來咧就未必真係輕微病徵，你未必真係去做檢測，因為嗰樣嘢好難揾到。就算你真係做檢測咧，譬如去普通科門診咧，搞到7日先有報告咧，其實好多人咧根本上咧都係好困擾嘅。而今次入面咧，起碼就話嗰啲譬如話一路有困擾有擔心嘅人咧，係俾多一次機會咧，起碼都舒緩咗佢哋自己，譬如話對自己嘅擔心啦。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諗都重要。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咧，就係話佢將呢啲檢測咧係一個大家覺得好似係一啲好似好難攞到嘅遙不可及啲咁嘅檢測咧，你變成而家入面咧，譬如話你係真係想去做嗰陣時候咧，你真係會比較容易做到嘅。譬如好似你琴日停咗嗰個保檢啦，今日入面喺屯門度都有啲有輕微病徵又好，或者有啲咁嘅比較接觸私人嘅喺屯門度開始排緊隊，今朝攞嘢啦。咁其實政府入面咧，其實應該要充分利用呢一個咁嘅契機咧，真係要擴充咧，即係話我哋嗰啲嘅喺門診部呢啲派樽嗰啲嘅篩檢咧，做到佢即係話絕對便民啦。令到即係話嗰啲有輕微病徵嘅人嚟講咧，能夠做到咧應檢同埋盡快檢測到個結果。 因為呢樣嘢咧，其實解決咗我哋八個月以嚟咧個一個重要嘅瓶頸嘅。因為我哋其實呢八個月嚟咧，其實發現嘅個案嘅滯後咧，其實從未改善過嘅。到我哋今時今日入邊咧，嗰啲有病徵嘅啲本地個案咧，即係冇源頭嗰啲咧，都要八日之後先至確診到。而呢樣嘢咧，其實係對控制一個好急劇咁傳播嘅傳染病嚟講咧，呢個咧就根本上係一個嚴重嘅一個嘅問題。因為你八日後咧，其實大部分嘅傳播演出發生咗，你再去做咧，其實係嘥咗好多功夫，個傳播根本上都擴散曬，你做唔到，接觸者又追蹤唔到，根本上咧就令到你所有嘅環節咧係唔能夠及時介入。而控制嗰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咧，其實冇乜嘢秘訣，係唯一個秘訣入面咧，喺全世界嚟講咁多喺度發展咧，就係話你能夠喺第一時間及時介入咧。你係可以防止個疫情咧係擴散呢樣嘢咧，對你能夠急速控制疫情、減低社會民生嘅損失咧，呢樣嘢咧係最重要嘅。你每遲一日，根本上入邊咧，你社區攞個代價係嚴重。而我哋喺呢一方面嗰個診斷滯後嘅問題咧，直至今時今日都唔能夠改善咧，呢樣嘢係對我哋成個防控嘅計劃入邊咧，你雖然話要早發現咧，但調翻轉頭入邊嘅係咪真係做到早發現咧？你每發現到個個案嘅有病徵嘅個案，你跟住可以接觸追蹤佢啲接觸者，可以擴散到佢嗰度一層層咁樣篩檢落去咧，你就連嗰啲喺潛伏企人，你會追到屋企人入邊咧，唔使個個受感染啦。譬如好似喺國內咁先算啦，佢喺爆發嘅期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入邊嘅家庭感染率係10%左右到咁樣，唔好似我哋咁樣。譬如好似好多時好多家庭啊，都揾到嗰陣時候咧，唔單止話佢哋受到感染，好多都發曬病嘅。咁其實呢啲咧係即係話我哋嗰個滯後嘅問題，呢樣嘢一定係要解決咯。 OK， 梁子超，你認為今次個檢測個結果對於評估香港嘅疫情嚟講有幾大嘅指標作用咧？因為即係一方面頭先都講啦，即係178万係一個都幾大嘅數目啦。但另一方面，其實佢都係佔緊人口嘅兩成幾，就係呢個嘅檢測數字。咁變咗仲有400多万咧係未做過呢個嘅普及檢測嘅。咁會唔會話？都憑住呢個嘅檢測結果，已經可以去到再放寬啲嘅社交措施，甚至係同其他嘅地區係傾呢個旅遊氣泡咧。 我諗嗱，我哋講個代表性咧，就同我可以我哋點用咧，我諗係兩碼子事啦。嗱，我先改代表性先。嗱，我哋好似而家用緊嘅疫苗嗰啲嘅第三期研究，我哋想全球係幾十億人都有機會用嘅，但係講緊嘅樣本數目有幾大咧？其實講緊可能有啲嘅，譬如好似牛頓嘅研究都講緊係30000个左右到嘅樣本，分兩組嘅。咁你一個100几万嘅樣本咧，其實入邊我諗嘅統計學上都冇乜人能夠質疑佢個代表性，因為點解咧？除非你係相信咧，即係話檢測同埋唔檢測嘅人咧，喺個心理上有一個基本上嘅分別。如果係咁咧，其實你做幾多都好咧。你根本上都唔能夠代表冇檢測嘅人嘅，所以變咗我覺得你係喺個統計學上，我又唔覺得我哋會質疑一個咁大嘅樣本，佢係冇一個即係話個代表性。如果你話我哋嗰、那個揾到個陽性嗰個數目入面咧，可能都係幾十個啦，可能未必足以即係話逐個區咁反映嗰個疫情。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因為你個樣本唔夠大，只不過問題咧就話你發現嗰個個案咧係比較想象，即係你原本嘅想象係低咁解啫。但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個樣本個代表性問題。咁同埋我哋用呢啲，譬如話嗰、那個呢啲咁嘅數字，究竟可以點用咧？其實呢個只係俾我哋疫情嘅評估，係講緊我哋以往21日。入面嘅個社區入面嘅，即係可能嗰個嘅係有感染嘅人，大約係個情況點樣？因為可能嗰個新冠嗰、那個肺炎嗰、那個病毒咧，可能會喺身體度持續到大約3个礼拜，到平均數有都去到12个礼拜，但平均到3个礼拜，你咧反映幾個禮拜內個平均嘅值咧，咁呢樣嘢其實講唔到俾我哋聽咧，根本上真係跟住嚟緊嗰幾禮拜會發生咩事嘅。咁同埋我哋最近雖然今日咧係一個譬如冇個案啦，但係大家可能都忽略咗個因素。就是说因为有那个普及检测呢，根本上在过去那几日呢，大部分人入面呢，如果有病征都好，或者有接触史都好，很多就走晒做普检，根本上呢就未必呢是有去，就是说在私家医生啊或者其他地方入面呢是做检查啦，譬如你其他地方会少了人啦。 咁由於喺個青黃不接嘅時間，今日入面嗰啲譬如話喺其他渠道嘅檢測結果係未返嘅，而嗰個普檢嗰個呢就係、是、話你已經做完啦，全部追晒落後啦，咁你今日個個案入面呢其實有一個飄忽，咁譬如話你去到零呢，但唔表示我哋個社區全部係斷咗嘅，咁其實我哋就話唔好諗住今日個個案係零呢，係即係話個社區全部斷咗，意思一上上個禮拜如果你除咗普檢以外呢都有好幾日入面呢，如果你減咗普檢揾到個個案呢，有幾日入面我哋本地傳播都係零嘅，咁只不過呢就係、是、到週末講，即係週星期五開始呢有一個小型嘅反彈啦，咁我哋希望個反彈唔會持續，但因為呢個疫情嘅診斷係會有滯後呢，咁亦都係個潛伏期問題，所以其實嚟緊嗰一兩個禮拜呢我哋都唔能夠排除個疫情係因為我哋嗰個社交接觸而家係增加呢係有機會會反彈嘅，咁呢樣嘢我諗大家都要小心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多謝你啊。梁志超醫生呢就係、是、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嚟㗎，咁今日呢就係啦，咁就今日呢就未有呢個本地嘅新增嘅個案啦，咁而呢政府呢就係、是、再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咁但係都頭先梁志超醫生都要講啦，大家唔可以掉以輕心啊，都要繼續去防範住啊，因為放寬咧，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嘅影響啊。咁我哋呢個時候咧，都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之後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虎山道去彩虹村方向，咁近住呢个富山村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交通有少少挤塞啦。蒲岗村道下行近住虎山道，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虎山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富山村对开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嘅。而新界咧，昂船洲大桥因为有突发事故啊，去机场方向慢线系需要封闭，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少少。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现时都系繁忙噶啦，去沙田方向。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派思路投资高升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越南制造加工出口、元想集团、桂联控股、荣辉控股、泰达生物。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5，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港金现价报18,15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74美元，卖出1967.83美元。港汇指数是104.3，跌咗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因为较早时有突发事故啦，慢线封闭咗，而家仲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多车些少。另外较早时，虎山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富山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北角警署和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

關心喺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切或者係去到期望啦，究竟幾時可以研發到疫苗，同埋幾時可以去到即係買到疫苗翻嚟咧？嗱、剛才咧就係、政府喺下晝舉行嘅記者會咧，就係、公布到咧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包括咧嚟緊第三輪嘅抗疫基金會動用240亿，當中咧有100亿咧會按嚟咧係採購疫苗啊。咁而採購疫苗嘅方法咧有兩個嘅，咁第一咧就係、參與呢個嘅世衛所牽頭嘅一個疫苗聯盟啦，咁就交意向書。咁相信咧呢個嘅採購咧可以覆蓋到香港人口35%嘅劑量嘅。跟住咧，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喺唔同嘅一啲自己去到聯絡一啲疫苗嘅製造商啦。咁可以話喺私人市場嗰度咧，再去採購一啲嘅疫苗。阿陳志傑，即係講開疫苗呢樣嘢咧，即係而家坊間有好多啦，好多即係好多國家唔同都做緊自己嘅一啲研發啦。咁究竟點樣先去買到即係大家啱使嘅疫苗，同埋即係安全嘅疫苗咧？ 我諗不如諗係要買幾多啊？香港就大約700万人到啦，咁要買幾多劑呢？有啲資料都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嘅。美國人口嘅3亿几人啊，咁美國政府就已經準備搶8亿剂翻嚟噶啦。日本人口就1亿几人，咁日本政府就想搶5亿剂，即係人口嘅4倍。點解會搶得比較多呢？因為疫苗明顯地就唔只要打一次嘅，按照我哋睇到嘅資料，公開咗嘅新聞資料，一年打2次都好平常嘅。因為疫苗唔係話打一次就終身免疫噶嘛，係要 keep 住咁打嘅係。咁所以我諗頭先我哋傾嘅係第一輪要採購疫苗嘅數量。咁如果要 keep 住落去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可能個疫苗供應係唔止話係邊間藥廠問題，係要持續穩定供應。咁我就睇到美國、日本咁搶法啦，於是都可以同聽眾不如一齊傾下香港搶成點咧？大家會搶幾多先夠咧？ 嗱，而家咧其實都有啲嘅策略嘅，因為頭先你講到啦，而家全球各國都喺度搶緊疫苗，究竟香港喺呢個嘅爭奪戰之中搶唔搶得贏咧？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就譬如話已經率先就係參與世衛牽頭嗰個嘅疫苗聯盟啦，咁就預咗可以係2021年底啊，出年年底咧就送到各個經濟體，咁就覆蓋咧就係35%人口劑量啦，咁都有一個嘅。優先次序咧，係俾香港咧，即係香港政府啊，亦都係設定咗啲優先次序咧，我嚟打呢個嘅疫苗嘅，應該咧就係先俾一啲嘅高風險群組，包括係安老院社嘅院友啊、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啊、醫護人員等等。咁呢、如果即係分開一啲優先次序，會唔會即係喺搶疫苗方面冇咁真係頭痛咧？ 我諗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喺最高風險嘅群組保障咗佢哋先，令到傳播鏈冇傳播得咁快，都係唯有即刻做個策略，喺疫苗可以普及之前唯有可以做個策略。咁另外餘下嘅人口呢，就真係睇下政府喺自由市場裏面搶到幾多啦。 係咁啦，而家自由市場方面呢，因為而家政府都聯絡緊唔同嘅疫苗嘅廠商啦，咁所以呢就而家係有好多嘅廠商都係做緊第三輪嘅啲臨床試驗啊。咁但正正因為呢就做緊啲試驗啦，咁所以呢政府去接觸佢哋呢就要有一啲嘅保密協議，所以呢而家嘅阶段咧就唔能够就住个别嘅疫苗咧去到透露啲细节，咁但系咧就嚟紧都会向立法会咧去到申请拨款咧去到做呢件事啦。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又或者对于疫苗方面咩期望咧？又或者呢个嘅抗疫基金今日出咗240亿啦吓，咁仲有好多嘅其他嘅支援行业措施嘅，大家有咩睇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噶。嗱，电话旁边就请嚟专家啦，好嘛？有政府嘅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教授你好， 许教授你好， 系两位好， 你好。嗱，而家政府就话有两条腿走路啦，去到采购疫苗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两个方法，即系疫苗联盟同埋私人市场嗰、那个采购嘅机制系点样噶 ？OK， 嗰、那个COVAX 嗰个国际机构就系世卫有参与噶啦，咁佢就系容许地区嗰啲政府咧就系、是。即係預早落訂，咁佢個截止落訂日期應該係今個月18号啊。咁落咗訂俾埋尾數咧，佢就會擔保係下年年尾之前咧，就有你預先訂嗰個數量啦。即係譬如香港政府係訂35%人口嘅，咁佢就會係下年年尾之前，佢會即係送到呢個數量。咁剩翻嗰啲數量咧，就要同啲個別嘅廠就個別咁樣合購咯。 系，咁但系即系透过两个方法，一个系世卫嘅疫苗联盟，一个就私人去到采购。 其实买到的疫苗会有什么不同？ 在世卫那个相关的机构里面呢，就有一男子的厂就表达了兴趣的。咁到最后呢，就是要成功研发第三期有晒是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厂的疫苗呢，才可以留低。咁所以是这个是一个机制。咁另外嗰啲厂嗰啲呢，就而家大家都做緊第三期嘅临床啦。咁你而家唔会估到边一只一定得㗎嘛。咁但係如果你等到佢第三期数据先至出呢，到时你未必订到㗎。咁所以你都要係即係睇咗佢啲提供嘅资料，然后你就做一个决定，就係、是、可能即係帮两至三间厂，即係用可能买啲唔同科技制嘅疫苗。咁就即係你要差唔多你要去信佢㗎啦。 明白，系 咁可唔可以话，即系其实透过疫苗联盟去到买疫苗咧，咁其实个稳阵都比较稳阵啲，系咪？即系而家去参与咗，表达意向参与，咁就买到嘅机会就大。咁但系譬如私人市场就有机会买唔到，系咪咁咧？ 私人市场都唔系买唔到嘅，但系你即系、就是、你要睇下你想订几多咁咯。咁嗰个世卫相关嗰个联盟咧，佢有里边有一扎廠即係表達咗興趣啦，咁但係如果你同一時間又幫嗰間廠又作一個直接合購咧，佢到時又可能會扣翻你，佢可能俾第啲牌子你啦，變咗。 嗯，係啊，陳志傑， 係許教授啊，想請教下世衛 COVAX 個機制啦，買幾多咧？係政府提出啊，定還是佢要分配一下啲配額嘅咧？要係？ 佢有個比例嘅，譬如你去到兩成，或者你可以去到四成，或者係四成至五成之間咁樣，咁、就即係你嗰個地方政府，你咪做一個決定咯。 即係人口嘅若干百分比，就係政府可以做嘅決定啦。嚇， 明白 嘅係。咁依家香港政府按照新聞資料就係三成半到啦，就係、是、採購呢個嘅數量，係咪？我咁理解啦。哦，係、okay, 啦。 政府有冇考慮過採購多啲去到五成㗎？其實？ 佢喺呢一个世卫嘅联盟决定咗系用三成半。 哦，三成半佢哋决定嘅。哦， 吓吓吓，即系其余嗰啲就系将帮个别嘅厂嗰度再合购咯，即系你其余嗰啲六成半人口就用第二啲厂去合购咯。 哦，明白，系。咁头先许教授，我哋都经过啦，期货就有风险啦，大家明白嘅，完全明白呢个系冇办法要做个风险嚟嘅，系。可唔可以讲下个风险可以点样呢？譬如话我真系同三个药厂买咗啲疫苗期货，咁算佢哋都去到第三期嘅试验噶啦。咁结果去到交货嗰阵时，系咪个风险就系话佢交货迟咗啊？甚至乎去到第三期嗰个嘅测试有啲问题嘅时候，疫苗会唔见咗，会唔会去到咁极端嘅风险？因为期货可以真系冇咗噶嘛，如果实际期货操作嘅话，真系。 哦，嗱，咁呢个详细嗰啲合约细节我都唔知嘅，咁但系个原则就系佢都系要成功研发先至俾到你嘅。 系系啦， 咁如果万一唔好彩，你想买嗰只厂嗰个产品，即系话第三期有好多副作用唔掂嘅，咁到时你咪可能要临时临急，你又要搵另外一间厂噶咯。 哦，咁就真係买期货咯，咁真係会係咁样。哦，唔该晒，係啦係啦。 係咁，许市昌又问返你呢，关于喺私人市场度采购疫苗嗰个问题呢。咁其实因为见到而家呢，因为要同啲厂商呢签啲保密協议㗎。咁点样知道，点样去確保嗰个嘅买疫苗嘅过程係即係买多啲安全可靠嘅疫苗呢？ 咁你第三期嘅研究呢，而家都係进行中啦。咁有譬如有啲厂佢喺巴西啦、美国啊、欧洲啊同埋呢个南非就进行啲大型嘅临床研究。咁佢里面有牵涉几万人嘅。一半人呢就打针嘅疫苗，一半人就打嗰个安慰剂疫苗。咁喺啲疫区呢，你会睇到打咗嗰个疫苗之后究竟係减低咗感染个机会有几多。同埋佢個抗體，但佢要打兩針嘅，多數都咁隔咗一段時間，佢再抽血，咁啊知道佢個抗體係咪可以持久啊咁樣，咁變咗你有咗呢啲數據，你咪知道佢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 嗯，呢啲嘅數據係咪都要經過你所屬嘅即係衛生署底下嗰個科學委員會去到審議，係咪要咁噶？ 而家呢啲數據未有嘅，因為嗰個研究係進行中，但係通常嗰啲廠咧，佢如果有啲成功嘅 研發咧，佢一定會喺啲頂級嘅醫學雜誌嗰度發表嘅。 Mm-hmm. 所以到時都係唔係咩秘密嚟嘅到時。 嗯，你頭先提過話咧，喺私人市場都要去到少少即係分散風險啦，即係叫做唔同嘅科技嘅疫苗咧。都要去採購啊，咁就比較穩陣一啲。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譬如而家市面上面有邊啲唔同嘅科技嘅疫苗，咁同埋點解要咁做 呢？因為你而家都無法估計究竟邊隻廠嘅產品一定得噶嘛。咁而家嗰好多唔同科技，佢可以用啲腺病毒做一個載體，帶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抗原入去，刺激你個身體嗰啲反應。咁呢個其中一種，另外一種咧就係佢成隻滅活咗嘅病毒做一個抗原嚟刺激你個身體，另外有啲廠咧就用啲 RNA 或者 DNA 嗰啲科技，另外有啲廠又用緊嗰個病毒嘅部分嘅蛋白質去主幹去做一個刺激嘅機制，咁變咗你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新嘅科技即係出緊嚟嘅，咁但係你如果你穩陣啲嘅話，你咪買啲唔同科技咯。你即係另外即係私人洽購嘅時候，你咪買多，可能買兩至三種，咁誒你個揾到成功機會咪高啲咯。 係啊，咁即係做期貨，如果按照期貨嘅操作，都係會係做少少對沖啦。頭先許教授講過，唔同科技買啦，唔同藥廠都買啦，咁樣係。咁但係大約藥廠會唔會都有個期望，就係話你同我訂期貨都會有一定嘅數量嘅咧？咁最理想嘅係有九間廠，有希望就九間廠都買少少試下啦。但係實際個市場嘅搶購，我可能估都唔係咁樣嘅啦。藥廠都要你買藥光嘅數量先會保證有貨俾你，會唔會咁樣咧？都係有困難喺度咧。 哦，咁嗱，呢個就政府會做一個最後決定，究竟係邊幫邊啲廠買。不過我個原則都係買到頂多係三間嘅啫。如果個別同廠合購，因為如果呢個數量太散咧，佢又未必俾到你。 係嚇，啲貨都有足夠個貨量，藥廠先至比較有保證有貨俾我哋啦，我咁理解都係明白。 冇錯， 阿許教授話：而家政府就話預留100亿咧，去到採購疫苗啦。咁你估呢筆錢係多定少買到幾多劑咧？ 嗱，呢個數字嗰方面我都唔係太清楚，但係我估計佢都係幾十蚊美金一劑到嘅啫。可能你講緊三四十蚊美金一劑嘅估計啦。咁就部分疫苗咧係要打兩針嘅。咁我即係預計多數嘅疫苗到最後都可能要打兩針先至令到你個抗體持久啲，咁我相信都應該夠嘅應該。 啊，咁以你而家睇嗰啲疫苗嘅研發嘅進度咧，咁其實佢係咪即係打一針就可以一流永逸咧，還是睇嚟都可能要恆常咁打法咧？ 啊，呢個冇人答到你喎，因為呢個係一個全新病毒。咁究竟佢打咗之後喺體內嗰個抗體會維持到幾耐呢？暫時就我哋冇人有呢個數據嘅。但如果舉個例，譬如以往嗰啲季節性流感針呢，其實好多時個抗體六個月就已經跌到低㗎。 嗯，明白。 咁但呢個新嘅冠狀病毒我哋更加冇數據添。 係。你點樣睇而家嗰個疫苗研發嘅競賽呀？即係有冇話邊啲嘅國家或者邊啲團隊研究緊嘅疫苗，即係都比較機會可以係正式成為一個可以普及嘅疫苗呢？ 都好难估啊！而家有30几只做紧临床研究，有9只就去到第三期咯。咁就因为始终佢系进行中咧，佢好多数据我哋而家都睇唔到嘅。咁但通常嗰啲大厂嘅，佢哋个经验啊会多啲咧，嘅成功机会都会高啲。 系嗱，而家政府亦都系支持紧本地嘅疫苗研发啦，咁就话联同即系本地2间大学咧，去到开展嘅4个疫苗研发嘅项目咧，咁就政府就透过基金咧就提供2900几万啦。你觉得即系以你所知咧，其实而家本地疫苗研发嗰个进度系点啊？ 我知道广大袁国勇教授有参与嗰个喷鼻疫苗咧，就嚟会开始做第一期嘅临床研究。到時佢會招募即係啲健康人士參與嘅，咁就即係起步會慢咗啲咯，因為其他廠去到第三期。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喺香港嘅研發啦，相比喺全球呢個嘅唔同嘅團隊去到研發，即係比較嚟講，香港係算係個水平去到邊度咧？ 佢係用啲唔同技術咯，佢係用噴鼻式，其他嗰啲廠全部都係打針嘅嘛。 嗯，係， 即係佢有佢嘅新意嘅。 OK。 系许教授啊，咁睇嚟疫苗如果用流感做类比嘅话，我哋香港要预都年年一笔疫苗费去买疫苗啦，同埋都要好似流感疫苗咁 定期要打噶咯。咁呢笔开支或者呢个攞疫苗机制睇嚟唔系一次过，应该系长期。我哋卫生署要同药厂保持一个紧密嘅合作，或者对疫苗市场要有好高度嘅触觉，随时去买咯。系咪真系咁样？以后都要咁买？ 咁又未必嘅，因为冠状病毒嗰个变化咧，就冇流感病毒变化得咁快嘅。流感嗰、那个变异咧系好快，所以每年都要更新嗰个针嘅。冠状病毒又未必一定嘅。 即系打两针就应该可以两至三针维持一段时间。再观察一下啲数据，咁就 系啦，再睇清楚嗰个病毒本身有冇变异啊，咁样。 明白 ，OK， 唔该，许教授。 政府都引述你哋科学委员会建议咧，咁就话俾疫苗俾高风险群组去打先，可唔可以讲下边几个高风险群组？ 我呢个都系一个常规啊，跟翻季节性流感嗰个原则啊。咁啊，啲长者咧，即系60岁以上啊，有长期病患啦。咁另外就係嗰啲醫護人員啦，因為你要保住個醫療系統唔好可以崩潰㗎嘛。咁另外做啲前線工作人員啦，包括政府嘅前線工作人員都應該係優先嘅。 係，咁係咪就係用曬即疫苗聯盟嗰35%人口覆蓋率就擺曬喺呢高危群組先，係咪應該咁呢？ 哦，唔係，到時睇下啲邊啲貨到先，應該話，因為你可能個別廠嗰啲可以，可能都會做呢度㗎嘛。 咁至于即係嚟緊嗰个疫苗嗰个购买嘅成本都可能有唔少啦，而家预留100亿啫，即係真係唔知道将来点啦。你觉得有冇需要即係向中央寻求協助啊？ 未必嘅，因为我相信应该经呢两个机制呢都会订到疫苗嘅。 好啊，多谢晒许教授。 多谢你。 多谢你啊。 好，拜拜。 刚才接受访问的是许树昌教授，就是这个中大的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来的。咁陈志杰又怎么看呢现在的情况？ 我想都是疫苗竞赛啦，期货就有一定风险的啦。咁但是如果不买到时抢不到就也都非常之不好。我们这个是没办法，我们社会定没有风险，真的去疫苗期货市场大家斗买，再看一些数据啦，好像许教授说斋试下。将来有打嘅时候打一两针之后，睇下啲数据，即系疫苗嘅疫抗体维持几耐咧，可以 系，同埋都要啲时间啦。因为头先都讲啦，其实即系疫苗联盟嗰个嘅订购咧，咁都预计咧就系出年年底咧先至送到去各个嘅经济体噶，都要仲要等一啲时间啦。咁同埋咧，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咧，就系早前咧有一个即系英国牛津大学嘅团队咧，嗰个嘅疫苗嘅研究咧，都曾经试过喺一啲嘅接种者身上面出现一啲嘅比较严重嘅一啲嘅情况。一啲副作用，怀疑系副作用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就曾经终止过一段时间，咁睇下咧就嚟紧会唔会恢复翻嗰个嘅试验，可以令到呢个疫苗嘅研发咧即系多啲一啲嘅进展啦吓。 科研始终有风险嘅，尤其是科研之下嘅期货更加有风险。我谂呢招系我哋社会会面对一个现实。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呢个抗疫基金咧嚟紧第三轮咧就将会预留100亿咧就系去到订购疫苗，亦都有咧其他嘅系摆喺其他嘅行业噶。转头翻嚟再倾啊。 朝早嘅骤雨逐渐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段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嘅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之前近住科学园段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嗰度咧，就因为有突发事故啊，桥面慢线咧就有封路措施噶。昂船洲大桥因为突发事故嘅关系，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封路措施。 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仲系多车嘅，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龙尾就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亦都系非常之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京中心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亦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而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交通而家就回复畅顺啦。港岛路面方面咧，金钟嘅下角道西行去中上环方向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湾仔北嗰度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嘅关系啦，所有车辆禁止喺分域码头街东行转去会议道噶。湾仔北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啊，所有车辆禁止喺分域码头街东行去会议道。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亦都系仍然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新界啦，咁就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咧，都仲系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有几段路系比较多车嘅，分别系新墟咧，即系市中心啦、黄珠路咧同埋深井段都系较为多车。咁另外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智障人士嘅服务啊，立法会议员张超雄， 个社会应该有规划噶嘛，我唔见到智障嘅人口会无端端增大嘅，但系因为冇咗规划咧，佢谂起又做，谂唔起就未必做，硬系就轮唔到优先，咁嗰条队就越排越长，到咗今天个现象。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啊吓。陈志杰，我哋倾下抗疫基金啦。嗱，今日咧下昼政府就系宣布咗，再会动用240亿嘅抗疫基金咧，就系做第三轮噶。咁咧就头先就讲咗啦，咁啊当中会有100亿咧，我嚟系采购疫苗。咁其他嘅钱我嚟做乜嘢咧？咁就一啲嘅防疫措施嚟噶。咁包括咧就系支援医管局去到应对下一波嘅疫情同埋冬季流感啦，同埋咧就系会用酒店咧嚟做检疫设施啦，营运呢个竹篙湾嘅新嘅检疫中心，为安老院啊去到设立一啲嘅检疫中心啦，咁同埋咧为食环署底下嘅街市咧系推广一啲非接触式付款嘅资助计划。另外咧仲有系45亿咧，我嚟资助一啲受今次疫情影响严重嘅行业啦，包括系饮食啊，系仲有咧就系戏院啊，或者系一啲嘅补习中心啊、按摩院啊、游戏机中心等等。呢啲行业噶吓，阿陈志杰点样睇而家呢笔抗疫基金嘅动用咧？ 明显地比起第一轮同埋第二轮嘅规模系细咗，都细咗好多嘅系。第三轮总共应该动用就系240亿嘅 公帑到啦。咁第一轮呢就大约用300亿，第二轮呢咁都係用咗1375亿嘅系吓。咁政府就业计划应该都大约800亿港纸到啦，如果我睇返条数嘅时候。所以第三轮係缩咗嘅真系。咁都有原因嘅，政府都交代咗啦，因为政府嘅财政赤字都空前咁巨大㗎啦，即係财政司司长都交代咗，已经淨係今年度嘅财政赤字预计就去到2900亿港元，咁喺香港财政历史里面都非常巨大嘅一个数目啦，而财政储备大约去到8000几亿港纸，就等于2003年 SARS 之后嘅水平，即係当年重创之后嘅水平。咁所以政府嘅加息都系话已经尽晒力㗎啦，所以派多240亿都差唔多，各位市民我哋都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咁亦都喺記者會上面有提到你剛才嗰個財赤嘅問題啦。咁就講到話咧，其實加埋今次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今年嗰個嘅呢個營運赤字咧就會超過3000，應該話咧係呢個頭兩輪嘅抗疫基金，再加埋咧就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啦，再加埋第三輪新一輪嘅抗疫措施咧，就合共咧就超過3000亿元噶啦， 3000亿元過 係啦，咁就係講緊等相等於咧本地生產總值嘅10%-11%度，咁預計咧可以為生產總值咧就提供高過5%嘅一啲支持作用，咁而頭先講話就係綜合赤字啦，綜合赤字咧亦都係超過3000亿噶啦，咁頭先你講嘅8000亿嘅儲備咧。是讲紧是讲相等于咧而家12至13个月嘅政府开支，咁而呢个水平咧就接近于咧系2003年 SARS 之后嘅水平。 系啦，咁大约财赤就3000亿再多啲啦，大约占我哋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嘅10%-11%。系咩概念咧？可以参考譬如话欧盟啦，马城条约，咁就希望各个成员国佢嘅财政赤字就维持喺3%度嘅系。咁当然啦，实际上都未必个个做得到啦。咁但系一个财政赤字嘅10%-11%度咧，已经系一个颇为巨大嘅数字嚟嘅。咁当然亦都唔系净系香港政府咁嘅，环顾世界各地政府。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都加大财政赤字的力度和加大发债力度，加大这个市场操作的规模融资规模的是。所以香港政府的财政都相对健康的，但无论怎样都好，3000亿的财赤再加上已经占了我们本地部分生产总值的10%-11%度，都是一个即係條數都幾大嘅，都真係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好多期望緊第三輪抗疫措施嘅一啲市民嚟講咧，呢、這個今次咧，你呢個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45亿分俾咧就係20几个行业咧，可能令大家失望啦。因為咧就如果你對比翻咧，就係第一、第二輪嘅抗疫基金啊，即係譬如第一輪咁樣啦。單係咧零售業咧已經可以攞到56亿啦，咁而第二輪咧亦都為好多嘅受影響嚴重嘅行業咧就提供資助，咁但係講緊係210亿，第三輪講緊45亿咧分俾20几个行业，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即係今次嗰個嘅資助嘅力度咧會低過咧係上兩輪嘅一啲資助嘅力度噶啦。 其實嗰個策略咧就真係要俗稱啲搏一樣嘢。就真係博我哋嘅疫情咧，慢慢緩和，經濟慢慢復甦，第三輪嘅金額相對少啲，咁45亿俾20几个行业分都真係分得比較少嘅係，但係希望多呢一陣支援之後咧，我哋就慢慢經濟開始見到曙光啦，咁就頂完啦，真係嚇。經過呢三輪嘅防疫基金，啱啱捱過咗最黑暗嘅時期，咁就慢慢走過去，咁就 OK。但如果你话真系突然之间第四波疫情、第五波疫情，经济翻翻转头啊，咁就真系又唔得啦，真系 系都有啲经济前景嘅啲评估， 系啊，你都要预计个经济慢慢上扬啊，大家个市好起嚟，咁就第三年就啱啱好救埋呢樽尾水就算啦。 好，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听到呢个嘅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啊，咁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下，一齐倾下噶。咁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政党人士啦，就系、是、自由党嘅党魁钟国斌啊。钟国斌你好， 系钟国斌你好， 系你两位好，两位 系。对于今次第三轮嘅抗疫基金个规模比头两轮都细好多啊，咁你点睇咧？ 唔系呢个差唔多预期在内嘅，尤其是即系早一排我哋见个特首同埋啊财政司司长咧，佢哋已经好清晰咁讲咧，即系唔好咁高期望第三轮系会即系仲系大银码咁样去派钱嘅。咁啊，你正话都分析咗啦，嗰、那个财政盈余咧已经跌到去8000亿，虽然仲系健康嘅，但系咧佢哋都 即係 afford 唔起再使太多錢，所以今次嘅預期咧係實際上係低咗好多，少咗好多錢。咁你話240億，即係話你已經講咗有100億要係買疫苗嘅，咁即係得翻140億。咁45億就係分俾嗰20-30個不同嘅行業，一人平均係分億領。咁其他嗰啲咧，嚴格嚟講咧，就唔係政府使錢嘅，佢係收少咗錢嘅啫。例如佢已經講咗有50億咧，就係、是免咗一啲非住宅嘅，例如水費啊、排污費啊，或者一免一年嘅各項嘅收費。咁呢啲只不過佢係唔收，就唔係佢再揞出嚟嘅。咁所以真真正正佢今次揞出嚟出。撇除咗正话买疫苗嗰啲咧，可能系得翻几廿亿嘅啫。 系钟国斌嚟睇到今次咧，即系除咗话系会直接补贴翻一啲受影响嘅行业之外咧，即系譬如第二轮出现过嘅一啲叫做刺激市道嘅措施啊，即系譬如一啲嘅摇佢营商计划啊，又或者系一啲唔同方面即系创意产业嘅基金咧，今次就唔再出现啦。咁你系咪觉得会唔会呢啲方面可能会令到商界咧即系少咗一啲刺激经济做生意嘅机会咧？ 但系你而家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所有嘅经济活动咧仲未恢复嘅。你啱啱咧，先例如好似呢個禮拜，上個禮拜開始啦，就啱啱就放寬翻嗰個限聚令嘅人數喺飲食啊、零售方面。咁啱啱先放寬，咁你正話所提及嗰啲咩創科基金、強框啊嗰啲嘢咧，係又要申請啦。咁申請得嚟又要審批時間，根本好多時咧，嗰啲錢係未落到去啲企業手上添。咁你话做推广各方面呢啲时间，就算你点做推广，我哋就算例如今日比较相对好啦，即係冇话新增嘅任何嘅感染宗数，但係呢外国仲係爆得好紧要。咁你所做任何嘅推广，你话吸引买家各方面呢，人哋都未有心机呀，或者係心情嚟同你去做生意。所以而家喺各方面嚟讲呢，都係冇咩嘅起色嘅啫。 不过有一个措施都可能会令到商界有啲受惠嘅，咁就系话呢个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啊，100%嘅特惠担保特惠贷款咧，咁政府就话最高贷款额咧就会由6个月提高到12个月嘅雇员薪金同租金总和或者500蚊咁样。咁呢个对于中小企嚟讲系咪有帮助咧？ 这个实际上咧就唔系，即系当然帮助一定有嘅，但系实际上系咪帮助好大咧就唔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借俾你嗰500万，即系最初由400万，而家再提升到500万啦。咁佢系最主要系俾你做两样嘢啫，第一样嘢咧就系出粮，第二样就系交租。咁老实讲，即系唔系咁多中小企。佢根本係要用成500万嚟交租同出糧，所以佢申請嘅話咧，好多時咧可能申請到100万，批到100万或者200万到嘅啫。咁所以我哋曾經同阿財政司司長提過咧，就話可唔可以放寬你嗰500万唔係淨係交租同出糧，可唔可以俾佢哋用其他嘅營運資金？但係就當然你今日。聽到都是不容許啊，淨係出糧同交租啊，所以有很多咧，你話係俾500万，根本有很多人就攞不到500万，即係申請不到500万。 系钟国斌啊，咁头先都听你讲过啦，外国好多嘅买家都冇乜心情去倾生意住啦，始终人哋疫情都比较严重。但系我哋咧睇到呢三轮嘅防疫基金之后，要政府再出招咧就比较困难嘅啦。即系如果个经济再唔复苏或者唔慢慢回复正轨嘅话咧，咁大家都比较难挨。按照你嘅接触啦，同工商界，其实大家点睇个后市咧？会唔会话去到第三、第四季，真系唔好话好啦，但系有机会慢慢恢复翻一个比较做到生意嘅水平咧？真系 嗱，我分开两个部分啦。第一部分咧就系本地嘅生意啦。咁本地嘅生意如果即系开放翻，你容许，例如好似上个礼拜咁，饮食业可以4个人张台。咁而家当然而家有啲。 飲食業嘅要求就係話由四個人去變到八個人啦咁。即係如果呢個開放翻嘅話咧，當然要擔保嗰個大家個防疫功夫繼續做得好啦。咁呢個自己喺 domestic 嘅，即係話本地嘅消費嘅層面嘅經濟體系咧，可以幫到手嘅。咁呢個亦因為有翻啲經濟活動，你見到咧而家大部分嘅市民上個週末咧，即係有少少報復式嘅消費，即係而家大家唔係話完全冇曬錢，只不過係冇機會去使錢。咁如果你放寬嘅話咧，咁嗰個零售飲食嘅各方面咧，都會有啲受惠幫助得到。咁但係當然第二個層次就係話做外貿啊，同出面做生意嗰啲咧，暫時嚟講咧，就真係嗰個恢復能力唔高嘅，尤其是咧呢個旅遊業。旅遊業真係我相信而家呢段時間係最傷嘅一個行業，因為你 inbound outbound 都冇得做，你本地消即係本地旅遊，因為你限聚令嘅問題又冇得做，佢哋真係差唔多係零生意同埋零嘅機會。你話啊飲食業，你話點都好，咁你多多少少啲人幫襯買外賣都有叫做有啲生意做下，即係旅遊業而家基本上即係差唔多叫零嘅，即係最傷係佢哋。 系吓吓，旅游气泡有冇机会做少少咧？ 旅游气泡当然你而家就要其他国家肯同你配合啦。咁如果有个健康码真可以出笼得到，大家互认得到嘅话咧，呢个会有帮助嘅。咁但系呢样嘢就讲咗好几个月啦。实际上特区政府即系同我哋讲，佢哋都话都准备好噶啦。咁而家系点样可以落实得到同其他嘅国家去开展得到咧？咁就真系又冇好多信息俾我哋。咁如果开得到，梗系对旅游业梗系好啦。但系你而家几时开到嗰个健康码嘅嗰个点样去安排？都唔知道政府系准备点做。 嗱，钟国斌，商界可能最大嘅负担都系租金啦。咁但系就嗱，而家政府咧就系话喺政府嘅物业啊，咁同埋咧短期租约嘅租金宽免啊、收费豁免咧都会延长嘅。咁但系即系私营市场啦，一啲商场啊，即系私人物业咁样，租金方面咧，政府都仲系冇窍，都仲系讲紧话都三番四次呼吁啲业主去减租噶啦。咁但系即系仍然都可能听好多商界讲，都未必有好多嘅业主肯减租啦。咁你自己掌握嘅情况系点？ 嗱，业主就分两种啦。第一种就系当然系财团、上市公司个类别啦。咁嗰啲你如果睇翻佢哋啲年报咧，仲系有啲系赚紧钱。我觉得嗰啲应该要惠及社会做多啲。咁但系另外一种咧，就系啲小业主可能佢自己都系。靠收租嚟供佢个铺啊，或者供佢嗰个物业嘅，咁呢啲佢哋都面对同一个困难。但我相信咧，即系我了解咧，大部分嘅业主都肯减租嘅，但系当然减个幅度多少咧就个别啦。咁因为如果佢哋唔肯减嘅话咧，你最终个租客顶唔顺结业嘅话，喂佢可能仲伤噶，佢可能呢段时间老实讲几难会揾到个租客。或者就算佢签个新嘅租约嚟讲，都可能要佢减50%以上先会倾。所以我接触嘅大部分嘅业主都肯减嘅，但系即系个幅度就个别啦。咁 OK， 咁各有各困难啦。 好啊吓，多谢晒钟国斌，多谢你吓。钟国斌咧，自由党党魁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不如都听听众嘅意见啦。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邓先生喺度。 邓先生你好， 主持早啊，嘉宾主持好， 你好。 我系普罗市民嚟嘅，我就做学校保安嘅。我觉得今届特区政府咧做办事不公啊，非常之不公平。佢派俾啲财团啊、百佳惠康啊、养和医院啊嗰啲，佢谢若华老公啊嗰啲，即系唔需要俾嘅，就大量输入俾佢。明明系。官官相授嘅，我等啲18岁以下嘅青少年啊，不停啊，因为咧18岁以下嘅一毫子都冇得分，同埋我哋做学校保安清洁嗰啲一毫子都冇得分嘅，你怕做事香港特区政府做事咁唔公平系唔得嘅，你派咁多钱对我哋普罗市民都冇得益嘅，我哋净系收得10000蚊，就系人人都有嗰10000蚊咯。其他嘅全部都冇嘅， 你政府唔可以咁样派钱发嘅。 明白吓、多谢晒邓先生啦。咁可能佢头先都有提及话，即系一啲超级市场啊，或者医院都私家医院都攞到钱咧，可能系讲紧保就业计划啦吓。咁所以而家政府都要求咧，两大超市咧都系喺攞保就业嘅同时咧，都要提供翻啲优惠俾啲消费者啦吓。咁唔知大家有心收货咧？好啦，仲有听众石先生喺度， 系你好， 系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嗱，根本咧，依、這個政府咧，應該係佢每一出一樣係限制令咧，就應該即刻去有科書得到咧，有邊個行業係損失嘅？而家咧就全部咧都係幫嗰啲業主啊、老闆嘅。而家啲打工仔咧，完全係冇得益。你睇下差餉嗰啲打工仔，如果冇物業，邊係有得益啫？我都好唔明白點解個特區政府唔做一個失業嘅基金去幫助呢啲而家揾唔到嘢嘅人，揾唔到嘢做嘅人。好簡單咋嘛，以前有開收入嘅，你而家實報實銷，喂而家冇喎，真係失曬業喎，你俾返 60%、70% 都好啊，因為完全冇嘅陸宇光吓，真係好慘㗎嘛，係咪、 OK， 好啊，多謝曬石。多谢晒石先生嘅意见吓，咁而家即系政府喺今日系宣布抗疫基金嘅同时咧，亦都有一个政策咧，就系帮一啲失业人士嘅，就话将综援援助失业人士嘅计划咧，就系延长6个月。不过可能咧，即系有啲嘅工会啊，或者即系唔同嘅一啲工会或者政治组织都讲到话，即系可能佢哋仍然要求紧呢个失业援助金吓，咁、都唔奇嘅吓。呢、這个就稍后再讨论啦。陈志杰，我哋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好嘛？咁、就系一个教育嘅议题嚟嘅。咁、话说咧，早前咧就系即系属于啊传统外国嘅学校啦，香岛中学。咁早前咧就有一名中四嘅学生咧，咁就系用呢个嘅网上授课软件啊，去到上堂啦。即系而家好多都系网上授课噶啦。咁呢位嘅中四学生咧，就用咗一句口号，咁就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就作为佢嘅个人用户嘅头像。咁之后呢，就係因为佢身处一个外国学校啦，香岛中学啦，咁学校呢就要求佢停学一个礼拜，亦都同佢讲呢，就係话如果佢要喺嗰间学校再就读嘅话呢，要记两个大过同埋通报教育局。咁呢件事呢都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啦，咁就大家都关注到究竟係咩情况之下可以咁样罚呢个学生，或呢个学生做错啲乜嘢啦。咁香岛中学呢就係寻日啊就向家长发咗个声明，就形容呢个惩处呢係爱之深责之切，係对学生嘅未来呢负责任。陈志杰又同唔同意学校呢个做法呢？ 学校处罚学生咧，系有一个灰色地带，我哋好难纯粹用香港法例去理解呢个事件。校有校规，甚至乎校规以外咧，有老师对同学一啲嘅德行上面或者教育目的上面嘅处罚或者系奖励。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作为教育机构，尤其是今次个处罚系牵涉到社会事件，就更加要让公众咧觉得学校系秉公办理，同埋甚至乎。真系出师有名，罚啲咩呢？究竟可唔可以讲下究竟边条？我唔讲法例啦，唔讲香港法律，呢个校规边条校规系令到要遭受一个都几严，系好严重惩罚，停学唔系随便停，两个大过，两个大过真系好严重噶咯。通常第三个大过就应该即系差唔多踢出校噶咯，应该都系到吓。咁究竟呢、這、一个喺网上面展示口号系咪咁严重呢？佢两个大个仔就嚟踢出校咁滞， 系根据呢位学生咧，咁佢接受唔同嘅传媒访问啦，都讲过话，其实佢曾经喺咧即系老师嘅要求之下咧，佢已经系删除咗呢个嘅头像噶啦。咁、而另外咧就系、校方咧亦都系投诉佢，就话佢呢个嘅相片咧系有损校誉。咁、所以会唔会呢啲就系、是？处罚佢嘅一个嘅准则咧，咁但系如果喺老师嘅劝诫之下，佢已经系攞咗头像落嚟啦，校方仲系咪需要用一个呢、這个比较重嘅方法去到处罚佢咧？ 通常话有影响校誉都系譬如话犯罪行为啦，伤害到人哋啦，甚至伤害到呢个社会等等啦。咁校方应该解释下究竟咩为之影响校誉，我都会兴趣听下学校嘅解释。 其实学校方面咧，我哋节目都有尝试去联络过噶，不过咧就喺节目之前咧都未得到佢哋嘅回应。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嘅题目噶。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是自从七月五号以来首次本地个案零确诊。政府宣布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星期五起重开酒吧、卡拉 OK、派对房间、主题公园、泳池等等。晚市堂食亦都可以延长营业至到午夜，但是全部仍然要遵守特定的条件，例如卡拉 OK 和酒吧只有在飲食的时候豁免戴口罩，泳池入场人数不能够超过一半。政府强调不是一下子放宽措施，会继续严阵以待，呼吁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海洋公园说将于星期五起重开，市民由今晚七点钟开始可以在海洋公园的官方网站预约入园。另外，香港迪士尼乐园说会遵循卫生当局的指引准备重开，同时继续留意新型肺炎疫情的发展，适时公布重开日期。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昨晚结束，大约178万3千人完成采样，识别到42人确诊。当局公布香港方面需要支付5亿3千万，当中的3亿7千万是用作医护或者支援人员的酬金，平均用在每名采样人士的开支是300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计划为香港防疫工作带来很多的裨益，政府在筹备下一步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稳阵，例如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或者和内地及澳门商讨通关等等，这些工作带来的效益远远多过几亿元。无线电视证实警方拘捕公司一名25岁后期制作科员工，涉嫌干犯网上非法行为，在网上滋扰或者恐吓无线电视广告客户，煽动他人刑事毁坏公司设备和怂恿他人破坏公司或者有公司艺员出席的活动。发言人说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人员在今早大约七点拘捕那个影带调配助理，在得到公司同意之后，警方下午将被捕的员工带回去电视城调查。发言人说有关的调查行动不涉及搜查传媒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早骤雨逐渐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的9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大榄角雷达站。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交通意外，现在快线封闭了，龙尾很长的去到大榄角雷达站。另外较早时因为突发事故，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的慢线到现在还是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湾仔运动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土地审裁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近住平石啦，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仍然是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喺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意外清了场，快先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是接近大榄角雷达站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业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另转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黄桂林。 我觉得开心呢就是执嘢啦，逢系执啲旧嘅嘢，尤其是系执旧相簿啊，每一张相呢其实都系啲开心嘅时刻嚟嘅。每睇一张相呢，开心之外仲会觉得应该去珍惜人生嘅每一刻，所以每一次执相簿呢就系我最开心嘅时候，仲有我执完再执，执极都唔会闷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系1872311。陈志杰啊，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岛中学嘅事件啦。咁香岛中学咧就有一名嘅中四学生，因为喺佢网上授课平台上面咧用咗光复香港作为头像啦，咁于是被校方咧就系要求佢停学一个礼拜噶。咁呢件事咧，其实我哋都向教育局查询过佢哋嘅睇法吓，对唔对？让我都讲一讲教育局嘅回复啦。教育局就话啦，学校系学生学习嘅地方，任何人士不应该利用学校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场地，又说教育局已经致函了全港的中小学，清楚地指出学生不应该进行或者参与涉嫌违法的行为和活动，并促请学校按既定的训诲政策去处理学生的违规行为，采取合适的训育辅导方法，致力令他们重回正轨。教育局又特别指出，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就并非一般的政治口号，特区政府早前已经发表了严正的声明，说这个口号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者颠覆政权的含义。教育局就说得悉到这间学校正在处理事件，并且同家长保持联系支援学生，教育局会继续按需要为学校提供适切的专业意见。陈志杰怎么看呢？ 咁教育局俾我哋嘅回应，明显地我最瞩目嘅系香港国安法啦，吓，即系喺一个 Microsoft Team 嘅平台，一个网上平台展示一个头像上面有句口号，咁原来就系、是、已经可能涉嫌同香港国安法有关系，咁呢个理解都几都几令我警惕嘅系， 咁正如我头先所复述啦，咁其实特区政府真系出过一个声明咧，就系讲呢个嘅口号有啲咩问题嘅吓。 咁但系你话喺条街上面好多人揈旗仔一齐嗌，一直叫人哋去冲，同喺一个社交网络啦，一个网络平台啦，有张相仔，咁有个口号，个威力系咪一样呢？咁都可以讨论下啫。 呢、這个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就系、是、立法会教育界嘅议员，嚟自教协嘅叶建源。叶建源你好， 系你好， 两位好， 系点样睇呢件事件呢？ 其实我哋最关心个问题咧，都系即系两样嘢啦。一个咧就系、是。 喺呢件事上面，學生有一個意見嘅表達。咁呢個意見表達係容許定唔容許咧？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喺學校方面嘅處理方法。咁我哋感覺到就係非常嚴厲嚇。咁包括咧就係先停課啦嚇。咁而且咧亦都係聲言咧係跟住落去，有可能係會即係開除咁樣嚇。咁開除學籍呢，就即係佢好似提到呢，就話如果再參與有某啲事件嘅，咁呢咁，但係呢即係一開始就已經係停課，咁然之後呢就即係開除學籍呢個係咁嚴厲嘅一個即係做法嘅話呢，咁因為啲方式呢都係令到學生嗰個學習機會係受損嘅，咁所以都唔係隨便咧係應該使用嘅方法嚟嘅。咁大家會覺得係咪一種放棄個學生嘅做法？呢、這個同香港咧，我哋即係喺嘅教育嘅政策方針，包括咧今次教育局咧嗰個回應當中咧，其實都提到咧係唔應該放棄個學生嘅，咁所以咧就呢一點咧都係大家非常關心，所以。政治上面佢學生係咪即係有一個表達嘅可能性，有個空間呢？第二呢就係即係嗰個懲罰嘅方法呢，係大家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意見嘅。 首先讲返你第一点先啦，即係讲呢个学生去表达嘅手法啦。咁其实即係教育局都系讲明咗，即係学生唔好喺学校度做一啲嘅即係叫政治诉求嘅一啲宣示啦。咁而呢就睇到国安法生效咗之后呢，咁都会唔会对于学生嘅表达，即係或者可能学校嘅处理会更加紧张。咁可能对于学生去到表达啊或者讨论呢啲事情嘅时候，可能都会个空间可能收窄咗，会唔会咧？ 嗱，即系学生可唔可以喺学校里头咧有一个政治上面嘅表达咧？其实政治表达系我谂系好常见嘅一件事，系即系喺学校里头或者喺学校以外咧，一个学生自己将自己嘅意见表达出嚟咧，我觉得唔应该系睇成为一种好似洪水猛兽咁样吓。即系我哋话喺我哋唔想政治进入校园，就系话譬如话不同嘅政治势力。唔好走入去校園嗰度，即係我哋唔想學校變成一個咧係政治動員嘅一個即係地方嚇。咁但係咧，個別學生佢自己嘅一個意見咧嘅一種表達咧，就並唔係政治動員啦，亦都唔係話外邊嘅一啲政治勢力嘅介入學校裏頭。咁學校裏頭，我哋喺即係嗰個政見咧，其實咧即係喺不同嘅場合咧，可能都需要。而實際上，香島中學本身咧就係一個政治立場都非常之鮮明嘅一個即係一間學校嚟嘅。咁佢其實都係有好強烈嘅一個政治嘅味道。咁所以係咪學生唔可以有一個表達咧？咁我覺得第一就係即係學生，我覺得喺政治嘅意見上表達咧係正常嘅。咁有政治意見呢就並唔係等於呢即係佢係有政治動員啊或者鼓吹什麼啊咁樣啊。咁咁如果佢鼓吹什麼，咁又係另一件事啦。咁呢個呢另外一個睇法。但今次正如剛才陳志傑講，係呢個係其實佢只有一個頭像嗰度擺兩句好靜態嘅一個口號啫。咁好啦，呢兩句口號講唔講得呢咁樣啊。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今次教育局呢就好強調，就話即係呢兩句說話呢就係政府已經講咗唔講得㗎啦。咁但係政府嘅行政部門呢，佢就唔係立法機構，我哋最近講三權分立嘅問題啦。佢有冇咁嘅權威嚟到去指定某一句說話係唔講得就唔講得呢？佢呢一句說話是不是有港独的含义呢？咁呢个其实国家国说有好纷纭，非常纷纭㗎。有人话有人话冇。我相信呢个呢係可以大家嚟讨论一番嘅。咁所以如果有权去话呢句说话唔得嘅呢，就你一系就立法係咪，一系呢就喺法庭里头判。咁但係呢政府譬如话警方出几个声明呢，只不过呢係讲警方嘅睇法啫。这个并不是呢是等于呢就法庭一定是要照这个解释来到判的。咁所以这句说话究竟是不是不讲得，咁或者会不会还有更多的说话，会不会除了这句 A 之外呢，还有 BCDEF 我哋都未知係唔講得嘅咧。咁呢啲咧其實咧就仍然係一個咧係懸案嚟，我覺得嚇。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咧，就我覺得唔好咁快將個同學咧係推到一個極端，變咗咧就去到國安法嘅層次嚇。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同學如果係偶然間嗰句說話，你就已經係即係去到國安法層次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呢個社會實在太過得人驚啦。即係你行行下馬路嘅話咧，就會跌落去個坑渠度啦。咁即係嗰個周圍都有咧，呢個係好深嚴嘅一個即係一啲嘅即係危機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嘅一種社會生活方式。 係咁，但大葉劍員今次咧係呢一家學校對呢一個嘅學生作出處分啦。咁即係唔同學校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教育理念啦嚇。咁變咗去做呢個處分嘅時候，其實外界可以點樣關注？又或者個學生覺得譬如學校嘅處理係對佢唔公平嘅時候，又可以點樣跟進呢？ 我覺得呢就有關我剛才講的第二個問題呢，就是特別是應該是提的，就是學校如果採取一個很嚴厲的處分方式，當然有些學校會寬一些，有些學校會嚴一些，嚴和寬呢一個程度上的分別呢，那就是我們不應該對學校呢有太大的限制的。但是如果去到一個程度，就是要停課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要开除学籍的话呢，咁呢个呢就牵涉到即係政府嘅即係教育方针係咪能够呢係得到贯彻，係即係成呢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好多啦。咁而其实因为教育局呢都就住呢方面呢係专门出过啲通告嘅。咁所以呢就如果係呢通告即係學校係应该要遵守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如果喺呢方面係有问题嘅话呢，我觉得即係同學係可以係投诉嘅。咁而家呢就即係我哋见到嘅就主要就係停課啦，停課喺严重得嚟当中就未去到極刑。咁但係如果你话进一步就即係随随便便就讲话开除嘅话呢，咁呢个係一个几要值得留意的问题，咁佢，我觉得同学系可以向教育局咧系求助嘅。 好啊，唔该晒你叶建源，多谢你吓。叶建源咧就系立法会教育界议员，亦都系嚟自教协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陈志杰，我哋都听听众电话啦，好嘛？有听众黄先生喺度， 黄生你好， 黄生你好。 系啊，我系教师嚟嘅，我想回应一下头先嗰个同学嗰个遭遇咯。 系好啊，请讲。 我觉得我听到咧，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愤怒，同埋我觉得好恐怖咯。因为头先你都有讲，学生已经主动攞低咗个头像啦，咁仲会好似一种报复式咁嘅方式去俾两个大过佢，仲要即系恐吓咁样样，话要开除佢学籍。即系我觉得学校咧应该系一个教育嘅地方吓，最大家见到最恐怖嘅咧。就是剛才說教育局去投訴是不是講笑，那原因是因為現在我見到的呢就 是教育局在主動搞這些這樣的政治的方式，將政治呢帶入去不同的學校。你說香港中學它本身 是支持共產黨的嘛，那即它即你見到好像一種報仇式的方式去教育的學生，跟住然後呢就躲藏喺愛嗰度，係咪啊？咁我覺得咁樣去搞教育咧，真係非常之恐怖咯。但係仲恐怖啲嘅咧，就係佢背後係教育局喺度主動搞緊啊嘛。即係頭先講話個學生佢已經係用緊佢自己嘅頭像喺佢，即係香港基本法27条咧係允許香港市民有言論自由，我哋有過呢個權利同埋自由噶嘛，學生都會有。咁嗰、那個头像是他自己的私人空间来的嘛。现在讲的是个学校主动去入侵个学生的私人空间，然后报复式这样去惩罚他。要透过这样惩罚制造一种恐怖嘛。要学生产生恐惧，产生这种这样的恐惧，那他是做的什么间学校？他间学校就在这里教育仇恨咯。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的电话，我们都听多一个先，好吗？有朱先生在这 里。两位主持人，我想讲一下就正所谓我们有句说话很耳熟能详的，各有各法，家有家规啊。咁就学校当然亦有校规啊。咁我想讲一下就以前我在一间右派学校读的，咁咧就。 當時咧就規定咧，如果同學一聽到嗰個教師一講到話蔣總統，即係蔣介石啦，咁咧佢即刻要坐直個身嘅。咁樣咁其實正諸呢個香港同學香港中學呢位同學咧，咁你入嚟讀嘅時候都應該知道呢間係外國學校噶嘛。咁係嘛？即係你喺雖然你話你個人嘅頭像啊點點點咁啦，但係即係你都要知道。都要守下校規先得噶，即係呢個係唔容許，即係講呢啲説話咯。點咩叫光復香港啫？光復除非係香港俾人哋佔領咗，正如當年3008個月日治時代咁樣俾日軍佔領到，咁就可以話光復香港啫。你而家香港係中國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嚟噶嘛？咁你光復香港係咩意思？唔通將中國趕出呢個香港咩？攞翻香港要獨立咩？系咪？即系呢个系唔通噶嘛？呢个讲嚟，咁所以你好多人，即系正如刚才有听众话，点样报复式啫？点为之叫报复式啫？咁呢个学校执行呢个校规呢个好正常噶嘛？唔通真系有法不依咩？唔通又系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市民应该要正常思考下，唔好即系比较持平啲，唔好话即系。 咁陳志傑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呢個就係校規嘅灰色地帶嚟嘅。學校係社會嘅縮影，咁所以但學校又係好重要嘅教育基地，尤其是學生係有權犯錯，學生亦都唔應該純粹以成年人嘅法規去處理佢哋嘅，咁所以學校係有校規有灰色地帶。咁香港法例冇話規定女仔啲校服裙要長過膝頭哥噶嘛，一定大部分學校有噶嘛，咁得容許校規做啲咁嘅嘢，就係基於學校教育需要而俾校規啲彈性。咁頭先講嘅情況係有嘅，譬如一所宗教學校，我就以某個宗教為立校辦學嘅宗旨。咁、 啊、 你好反對某個宗教入到去，係咁對着幹，咁都可能有啲校規會處理佢嘅係。但問題今次咧就唔係純粹話辦學理念或者係嗰間學校辦學理念嘅立場唔一樣，所以就去處理佢，而係有兩個議題。第一，學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或者是網絡平台擺個頭像，算不算是咁樣犯咗校規 ？OK， 所以我咪問到校規邊條有冇話明唔準做？有嘅話攞出嚟討論，講出校規八字一時邊條話唔準做 ？OK， 你一早咁講，我冇嘢好講啦。你冇嘅，哦，純粹因應社會變化而去做嘅，咁就要傾下嘅。即係原來學生嘅私人空間係校規執法範圍，咁當然無限唔得嚇，色情可咪梗係要做啦。但係一句口號係唔係咧咁？第二就係話國安法啦。始終今次教育局聲明是提到國安法的，是咁我諗都有個要注意國安法有規定執法單位的，是唔係隨便一個機構話我嚟國安法，我去因為國安法所以就做嘢，咁唔係咁噶嘛，咁呢個係要討論下嘅。 好，我不如都聽下呢位嘉賓又點樣睇好嘛？電話旁邊有教聯會嘅主席黃錦良啊，黃錦良你好， 你好， 係 你又點樣睇呢個事件咧？係咪罰得太重咧？ 嗱，首先我哋首先要明白啦，即係所有嘅家長亦都會知道，就係學校喺處理學生違規行為嘅時候咧，其實有佢既定嘅校本機制嘅。咁當然啦，那個機制其實係會按照即係學生佢所犯嘅嗰個違規個行為個性質啦，或者個嚴重性嚇、啊，甚至我哋都會睇埋究竟學生佢做錯之後嗰、那個態度咧，會係點？即係會有冇一個即係話去改過嘅一個嘅態度，而嚟到作出即係相應嘅嗰個懲處嘅。咁大家而家即係可能比較會即係聚焦會傾緊，就話可能佢喺一個社交媒體或者一個網上嘅一個平台嚟到去做呢個嘅即係自己嘅一個即係 post 一啲嘅言論啊，一啲言行。咁但係我哋都一直強調就係話網上或者係社交媒體嘅言行言論唔係冇邊界嘅，過去都不斷強調你話去宣揚仇恨啊、鼓吹暴力啊，甚至校園我哋講緊有啲涉及到欺凌嘅一啲嘅言行啊，呢啲我哋都唔能夠係去容忍喺學生去做呢啲嘢嘅。咁當然啦，喺今次即係同學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 是讲緊即係一个政治有政治即係色彩嘅即係一啲嘅字句。咁呢个字句究竟係咪会涉及到即係违反到即係国安法啦，咁呢个即係大家都喺度讨论緊。咁但係我更加睇到其实学校其实都係想教育学生保护学生嘅角度出发。正正我哋强调学校系教育嘅场所嚟嘅，其实系正正其实学生有错嘅话咧，我哋系由教育嘅角度去出发，由保护学生嘅嗰个角度去出发。咁如果你话学校真系好针对呢个学生嘅话咧，其实佢真系可能佢会采取嘅一个方法咧，可能更加系会系即系严重性嘅，甚至系即系交俾警方去处理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佢冇咁样做，而且出面啲人讲緊话记过，其实而家亦都冇见到学校有正式交代话有记过，亦都冇开除，即係我哋讲係一个叫暂时一个叫停学一个星期嘅安排。咁呢个睇啦，呢个安排究竟严唔严重呢？呢个安排究竟合唔合适呢？咁我哋又睇返啦，其实就有时我哋面对緊法庭去判案嘅时候，或者係去究竟量刑嘅时候，即係重定轻嘅话呢，都係见仁见智嘅。咁当然啦，喺呢件事究竟轻定重呢，我相信最重要嘅观感呢，其实就係学校嘅家长。咁学校嘅家长如果即係其实都觉得呢件事係即係重嘅话，或者係轻嘅话，重都好啦，其实都有渠道可以向学校去反映。咁但係最重要我哋要明白一间学校佢个办学个理念同埋佢办学嘅宗旨都係要我哋要去尊重嘅。咁呢个亦都係我哋要即係要讲嘅，就係我哋要尊重社会而家嘅一啲嘅叫做核心嘅价值啊，一啲法治嘅精神啊。 黄锦良啊，因为咧即系根据报道啦，咁而家呢位学生咧系被学校各方面告知咧，如果佢要留喺学校咧，要记两个大过吓，咁变咗咧就系头先咧就譬如阿叶建源嗰个形容就系、是、个刑罚太重啦，咁就令到个学生觉得会唔会学校已经系放弃咗佢咧？因为其实就算教育局啊都讲到话咧，就要有一啲嘅训辅嘅工作咧，就让呢啲学生咧去到建立翻正面嘅思维啊、良好嘅行为等等。呢、一个嘅处罚方法系咪真系重得滞咧？会唔会真系可以真系教翻个学生咧？训 辅合一啊嘛，个辅去咗边先？我见到训啫，净系仲好重添。 认同嘅，训辅合一系而家我哋即系教育所主张系要佢做嘅，即系刚才我都不断咁样强调，其实教育系学校最重要嘅功能嚟嘅。咁而家同学就即系未即系翻到学校，究竟会点样处理呢？而家就出面社会议论纷纷啦。学校亦都当然啦，其实喺呢个时候，大家都未知道学校嗰个处理究竟会跟住下一步去点。咁但係我哋会睇到就一般学校处理方法呢，我哋都係会让佢同学呢係有改过嘅机会嘅。譬如我哋讲记一个学生，记佢过，记佢缺点都好。如果佢表现好或者佢能够改过嘅话呢，我哋系咪可以去抵消呢？有啲学校更加推行緊用工计划㗎。即係能够将即係工抵过。係咪，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我哋講訓輔嘅嗰個，咁但係而家學校處理緊過程入面咧，大家睇到社會上面咧就已經不斷議論紛紛，好多嘅即係不斷嘅一啲嘅指責啊，好多嘅意見。咁呢個我哋可以明白嘅，因為每個人對一種嘅刑罰都有唔同嘅感受。咁但係中呢種感受嘅時候，我哋歸根到底要睇到究竟學校處理呢件事，佢個出發點係為咗教育學生咧，定係真係一步將學生退去一個即係冇得翻轉頭一個位？如果你话推佢翻转头冇得翻转头，其实开除更严重，仲有开除更严重，我仲可以报警啊！咁所以呢个过程入面咧，我哋要容许学校喺个校本机制去处理个过程入面咧，能够可以更加好去同个同学咧，系可以喺个过程入面咧，能够达到一个教育嘅目标。咁呢段时间咧，我哋都觉得即系其实媒体系报道得好多嘅。其实正正呢个我哋唔想睇到，就系由媒体嘅报道再去到社会上面嘅嗰个好巨大个舆论咧，系会令到学校嘅嗰个运作，甚至干扰到学校喺处理呢件事个过程入面，佢嗰个本身嘅嗰个自己嘅嗰个制度嘅自己一个平衡。咁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将呢件事咧，即系交翻嚟到去俾学校嗰度去跟进，但系家长有意见绝对可以反映嘅，绝对有渠道系可以向校方去反映。 OK， 好啊，多谢晒黄锦良，多谢你吓。黄锦良咧就系教联会嘅主席嚟噶。陈志杰，其实你觉得应该点样教呢个学生，或者点样同个学生讲咧？应该 我都唔知点样去处理，因为呢一个学校系社会嘅缩影。今次香道中学嘅事件，绝对系香港社会嘅缩影。牵涉到嘅政治嘅争拗，或者系对社会事件嘅睇法，就系香港社会嘅现况，非常尖锐， 對立，咁所以都無可避免地有好多風浪噶啦，都唔止淨係一間學校，我相信好多學校陸續都有啲風浪出現緊。 咁可能咧就係將來有機會要繼續傾呢個話題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多謝曬陳志傑，咁我哋聽一聽新聞，聽日再見。